就慈悲观的对象可以都是多过一人吗？如都是念父母可以吗？ 同修慈悲观的对象可不可以同时多过一个人，同时念父母可不可以？ 那一定要了解这个修行有次第， 要了解这个修行有次第。 如果你是在破坏限制的过程，你不能够念两个三个所缘在一起，这是不对。 如果你要破坏限制，那你不可以两个三个所缘在一起，那这个不行。 你是一个一个所缘用同样的心， 你一个一个所缘用同样的心， 这样你才能够了解所有的所缘要用同样的心， 那你才可以了解所有的所缘是可以用同样的心。 那父不是母，母不是父，所以你不会乱。 父不是母，母不是父，所以你不会乱。 你要分别很清楚， 你要分别很清楚 你的所缘是谁， 你的所缘是什么。 然后一个一个所缘你就习惯修，了解道理，你的你用平等的心在所有的三种众生， 那一个一个所缘你要平等地修，了解道理，那你用三个所缘用平等的心， 这样你才能够了解什么是无量心的定， 那你才可以了解什么是无量心的定。 在普通的心还有那些分别，他们很强， 在普通的心都仍然有很强的分别， 所以你了解用平等的心在三种所缘， 所以你用平等的心在三种所缘， 然后你就学用平等的心在一切所缘一切众生， 然后你就学用平等的心在一切的所缘一切众生。 你们有学在分别里面有无分别，在无分别里面有分别， 大家有学在分别里面有无分别，无分别里面有分别。 如果你能够这样修，那才你能够让你的心清净， 你能够这样修才可以令你的心清净， 超越你的执着， 超越你的执着， 超越你的嗔恨， 超越你的嗔恨。 因为在无量所缘已经那些倾向你可以看很清楚是假的不是真的， 因为无量的所缘你可以看那些影像清楚是假的不是真的。 如果你分别一个一个，那还 是好像很真的， 如果你分别一个一个，仍然好像真的。 不过如果你破坏心智以后是无量境界扩大你的心为无量， 如果你破坏限制之后扩大你的心修无量， 在无量境界里面所有的分别已经不是很真的，不值得执着， 无量的境界里面所有分别就不是很真的，不值得执着。 那在一个众生你可以了解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是一个众生， 那一个众生可以了解一切众生是一个众生， 那这是智慧， 这个是智慧。 你学是无量心来了解这个智慧， 我们学四无量心来了解这个智慧， 你有这种智慧，那你的心才能够清净， 有这种智慧的心才会清净。 因为你没有这个智慧，所以你的心不清净， 因为没有这个智慧，所以你的心不清净， 因为你的心不清净，所以有怖畏，有贪心，有所有的那些不善法， 因为心不清净，所以有怖畏，有贪心，有所有不善法。 因为你不了解在一个所缘包括一个众生，包括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是在一个众生， 因为你不了解一个所缘一个众生包括一切众生， 所以你很难修清净的心， 所以你很难修清净的心。 清净的心就是平等的心， 清净的心就是平等的心， 里面平等外面平等， 入面平等出面平等， 所以你顺 到今天。 所以你信佛陀的境界。 这样你的心才能够稳定。 怎么你的心才会稳定？ 怎么心会稳定？ 怎么心会稳定？ 因为你不执着，你的小小心的分别。 因为你不执着你小小心的分别。 因为你执着你的小心的分别，所以你的心不稳定。 因为你执着你小心的分别，所以你的心不稳定。 所以你是修法门。 所以你修法门。 不净观，净土观，还是四无量心，还是所有的法门，都是来调心平等。 净土观或者四无量心都是调心平等。 你是修智观。 你修智观。 智是来处理贪欲。 只是处理贪欲。 在禅定里面已经禅定超越贪欲， 在禅定里面就已经禅定超越贪欲。 观是来修明， 光是用观是用来修明， 明是来超越无明， 明是用来超越无明。 你能够配合知跟观，那你就能够生解脱的境界，解脱的心。 能够配合止同观，就可以顺解脱的境界，解脱的心。 这是佛法。 这个是佛法。 其他的不一定跟佛法有什么关系。 其他不一定跟佛法有什么关系。 所以依照佛法所有的三法都包括在止观里面。 所以依照佛法所有的善法都包括在止观里面。 你能够止观，所以你的心会变成清净，你的境界会变成清净。 你能够止观，所以你的心可以变成清净。 不管你是用什么法门，都有这个道理。 不理你用什么法门，都有这个道理。 如果没有这个道理，那不是佛法。 如果没有这个道理，就不是佛法。 请教慈悲和功的关联，慈悲和不慈悲都是苦吗？请问有什么分别？ 请教慈悲和空的关联，慈悲和不慈悲是不是都是空？请问有什么分别？ 这是误会。 这个是误会。 在人的空的境界，就是心清净，因为我们不了解空，所以我们不了解心。空是清净的，修清净的心的方便。 是真正空的境界，就是心清净。空是修心清净的境界。 其实中道是超越空，超越不空。 中道是超越空，超越不空。 空就是方便来修心清净。 空就是方便来修心清净。 如果你相信有真的空跟真的不空，那就是不是中观，不是中道，不是佛法。 如果你有相信真的空，真正的不空，那就不是中观，不是佛法。 空是好像药来处理我们的执着而已。 空是只不过是一个药来处理我们的执着。 因为你了解我们在佛前面都是病人， 因为了解我们在佛面前都是病人， 所以你是修空， 所以你修空。 如果你还是要了解这个空是妙方便而已， 不过你都要了解这个空是妙方便。 如果你相信真的空， 如果你相信真的空， 那这是最不顺佛法的法门。 这个最不顺佛法的法门。 宁愿相信我那么高，好像苏尼山一样，相信苦。 宁愿相信我好像苏尼山那么大，都不相信空。 空只是方便而已。 空只不过是方便。 如果你这样了解，才是顺佛法。 你这样了解才是顺佛法。 是方便来不执着。 是个方便来不执着。 真的什么都在 智慧里面什么都不固定， 真嘅就系乜嘢都系智慧入边，乜嘢都唔固定， 空不固定，不空不固定， 空唔固定，不空亦都唔固 我不固定，无我不固定， 我唔固定，无 无 我亦 常 都 不固定， 无常亦都唔 常 固 不固定。 常亦都唔固定。 你这样修，那才能够顺中观的意思。 你咁样修先可以顺中观嘅意思。 你如果你没有这样修，那空变成你的障碍， 如果你冇咁样收，空就变成你嘅障碍， 不空也变成你的障碍， 不空亦都变成你嘅障碍， 全部都变成你的障碍。 全部都变成你嘅障碍。 我们众生佛慈悲，他观我们全部都是障碍。 我哋众生佛慈悲，佢观我哋全部都系障碍。 在轮回，全部都是矛盾， 喺轮回全部都系矛盾， 全部都是障碍。 全部都系障碍。 所以佛慈悲教我们中观， 所以佛慈悲教我哋中观， 超越我们的不正见。 超越我哋嘅不正见， 因为有不正见，所以不了解佛法。 因为有不正见，所以唔了解佛法。 所以你了解佛法为不佛法， 所以你了解佛法为唔系佛法， 很容易了解佛法为不佛法。 所以你了解佛法，好容易了解为不佛法。 因为我们众生很坚固， 因为我哋嘅众生好坚固， 我们的习气很重， 习气好重， 我们的初衷很重， 我哋嘅初衷好重。 我们很顽皮的孩子， 我顽皮的孩子。 那佛慈悲用不同样的法门，让我们了解中观。 佛慈悲用唔同嘅法门，令我哋了解中观。 空也是极端， 空 不空 亦都 也 系 是极 端， 极端， 不空亦都系极端。 你要超越极端，才能够了解 你要超越 中观， 极端先可以了解中观。 所有的佛教的法门，其实都是来了解中观。 所有佛教的法门都是了解中观。 声闻的法门，度戒的法门，菩萨的法门，都是来了解中观。 声闻的法门、读佛的法门，都是了解中观。 不过中观的解释会有一些不一样。 中观的解释会有点不一样。 不过道理还是一样。 道理都系一样。 道理就是清净的心。 道理就系清净嘅心。 清净的心没有极端。 清净嘅心冇极端。 所以他不执着空，不执着不空。 所以佢唔执着空，唔执着唔空。 不执着无常，不执着常。 唔执着无常，唔执着常。 这是佛所教的法门。 呢个系佛所教嘅法门。 麻烦可以讲解一下慈悲喜舍中的舍吗？那要忍一点，我们一步一步学。 麻烦可唔可以讲解慈悲喜舍中嘅舍？ 如果我们一直从很快到后面，从后面再到前面的，那就修行的过程不会很清楚。 一步一步嚟讲啦，咁如果好快由后边讲到前面，前面讲到后边，咁修行嘅过程唔系好清楚。 所以先了彻底的了解字， 先要彻底咁了解字。 依照比方说诚实论， 依照诚实论， 次有下次、中次跟上次。 次有下次、中次同上次。 上次就是次心观， 下次就系次心观， 中次就是悲心观， 中次就系悲心观。 上次就是息心观， 上次就起心观。 你了解那个三种次， 了解上三种次， 你才会了解舍的重要。 你先会了解舍嘅重要。 你如果你不能够舍， 如果唔能够舍， 你不能够修，下次 中次跟上次是不可能的， 就不能够收上次、下次和中次。 所以吃是所有的功德的根本，没有吃，那所有的功德不能够强。 所以持是所有功德的根本，没有持就所有功德不会强。 所以即时论是说明，真的信仰是的所以就是爱。 所以佛教论是说明真的信仰的所以就是爱。 因为你有爱，你才会有信心。 因为有爱，才会有信心。 因为你有信心，你才能够修功德，不然没有办法。 因为有信心，才可以真正修功德，如果不是没办法。 那这就是没有烦恼的爱。 是就是没有烦恼的爱。 因为你有没有烦恼的爱，你能够忍。 因为你有无烦恼的爱，所以能够忍。 因为你能够忍，所以能够修悲。 因为能够忍，所以可以修悲。 你能够欢喜，你没有嫉妒，能够欢喜，众生的功德。 你没有妒忌，可以欢喜众生的功德。 所以你会了解舍的重要。 所以你会了解舍的重要。 终于全部都要放下。 重要就是全部都要放下。 如果放下在有慈悲喜的心， 放下在慈悲喜的心， 那变成无缘慈悲喜心， 就变成无缘慈悲喜心。 这是佛陀的境界。 这个佛陀的境界。 这是净土。 这个是净土。 在净土里面已经没有烦恼。 在净土里面就没有烦恼。 没有什么矛盾。 没有任何矛盾。 全部都平平等等。 全部都平平等等， 里面平等，外面平等， 入边平等，出边平等。 那心顺它的自然，它的自信。 心就顺那个自然，那个自信。 这是菩萨道。 那个是菩萨道。 顺心的自信是菩萨道的精髓。 顺心的自信就是菩萨道的精髓。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了解。 空性和心性有何分别？没有什么分别。 空性和心性有什么分别？没有任何分别。 在净性自性常时，对象是自己的时，呼吸并稳，而且是自然腹式呼吸。哇，很长。面自然带有微笑，感觉身体各部位都部位放松，很舒服。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感觉很明亮，有白光。很好。境界注视诸观想，意味正经，山海国自己几次的东西朋友，而且已经很久没有见面联系了，努力翻复联送那司机，会对他进行祝福，同时向他和我坐在一起面带微笑，但不知为何呼吸好像变得有点加快，有一边肩膀有些紧张，腿也开始动，连眼睛眼前的白光开始转暗。请问长老，遇到这种情况，我应该是返回到祝福之际，还是动过可以调整呼吸，直到平稳，同时努力思考 他的乐分将这念声那司机华祝福他，还是该怎么做？请长老慈悲开始。 咁喺慈悲观修行进行嘅时候，对住自己嘅时候，呼吸咧平稳自然，腹式呼吸，面带微笑，感觉身体放松舒服。眯眼嘅时候咧，咁眼前有白光啦。咁啊，做一位曾经伤害过几次自己嘅同性朋友，好耐冇联系。咁啊，反复念嗰几句话，咁啊，想象佢同我一齐坐喺度微笑。咁但系唔知点解呼吸加快，这个膊头痛、腿痛，眼前白光就转暗。咁請問長老，我應該翻嚟祝福自己，定係刻意去調整呼吸去到平穩，同時努力思考佢嘅落分，堅持念誦四句話祝福佢，定係要點樣做？請長老慈悲開示。 那要好好考虑， 要好好考慮。 所有的法门都是清净，我有已经说明是清净法是，法智慧的法门， 所有嘅法门都系清净法、法智慧嘅法门。 有智慧才能够清净能够继续，如果不用智慧，那清净不会继续。 有智慧先可以清净继续，如果唔用智慧清净就冇办法继续。 所以，所有的佛教的法门，它的目标是领导我们往智慧。 所以所有佛教嘅法门就系领导我哋往智慧。 如果没有智慧，没有我们不管是有什么法门，藏传的法门、汉传的法门、南传的法门，什么法门都没有效果。 如果唔用智慧，唔理我哋用咩法门，咩法门都冇效果。 有智慧才会有效果， 有智慧先有效果。 没有智慧，什么不一定是有什么效果。 冇智慧唔一定有咩效果。 虽然修很久，不用智慧，那效果不会明显。 虽然修好耐，唔用智慧，效果唔会明显。 在佛教修行的过程，智慧是究竟法。 喺佛教学修行嘅过程，智慧系究竟法。 定、精进、真言、真知，都是智慧的用具而已。 定啊，精进、正念、正知都系智慧嘅用具。 如果没有那些用具，那智慧不会明显。 如果冇嗰啲用具，智慧就唔明显。 那些用具一定要用，这样子智慧会变成明显。 嗰啲用具，智慧一定要用，咁智慧先至变成明显。 那第一用具就是真言，没有真言不会有真见，不会有真思维，也不会有真定，是不可能。 第一用具就系正念啦，冇正念就唔会有正思、正准，可能。 那现在，你已经能够如有静安的境界，就表示你开始用定。 你而家已经可以入兴安嘅境界，表示你已经有定。 定是智慧的最重要的用具， 定系智慧最重要嘅用具。 最后解脱的内容也就是禅定。 最后解决嘅内容都系禅定。 不过那个时候，禅定跟智慧是在一起，是不能够分开。 不过嗰个时候，禅定同埋智慧喺埋一齐，唔能够分开。 为什么？因为所缘就变成究竟法， 点解？因为所缘变成究竟法， 变成第一义。 变成第一义。 平常所缘就是世俗义而已。 平常所缘只不过系世俗义。 为什么世俗义能够抓？生义第一的所缘没有办法抓，所以它才是生义第一。 点解？因为圣义谛嘅所缘唔能够捉住，世俗谛嘅所缘可以捉住，咁所以圣义谛先至系真正。 不过，如果你没有定，你没有办法了解这个道理。 如果冇定，冇办法了解呢个道理。 因为在真定里面没有贪欲， 因为正定入边冇贪欲。 有静舍，有静安，也有心舍，所以 你不能够抓， 有兴安有心舍，所以你不能够捉， 所以你入定那就贪欲不见， 所以你入定贪欲就不见了， 因为静安明显贪欲不见， 因为兴安明显贪欲就不见， 如果有贪欲那静安不会明显， 如果有贪欲那兴安不会明显， 如果有嗔恨你也静安不会明显， 如果有嗔恨那兴安也不明显， 所以你有已经能够入静安的境界，在这个境界你要有真知， 所以你已经能够入兴安的境界，那这个情况你用正知， 在你有静安的境界，因为你的真念有成功， 你有兴安的境界，因为正念有成功， 那现在你是注意什么所言不用真念，那就你的静安的境界就不见， 现在你注意什么所缘，你不用正念，那兴安境界就不见了， 那怎么处理， 怎样处理， 重复用智慧来换到有静安的境界， 重复用智慧来换到有兴安的境界， 修行本来就是智慧， 修行本来就是智慧， 我们是修行来培养智慧， 我们修行来培养智慧， 修行没有别的目标， 修行没有其他目标， 如果有别的目标那就不是 佛教的修行， 如果有其他目标就不是佛教的修行， 所有的修行都是智慧的方便， 所有的修行都是智慧的方便， 如果智慧不明显的那个方便没有成功， 如果智慧不明显的方便没有成功， 那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那你不要想我一定要用这个方便还是那个方便，哪一个方便让你住在静安的境界，这个方便适合用， 你不要想你一定要用这个方便那个方便，那哪个境界令到你入兴安的境界，那这个方便就要用， 如果你很容易入静安的境界观自己， 如果很容易入兴安的境界观自己， 那换到自己怨自己四个怨， 那就还到自己怨自己有四个怨， 如果是他，那也可以用他，无所谓。 如果是他，那你都是可以用他，无所谓。 要渐渐的知还是他，要渐渐学用完全平等的心。 渐渐知或者他要完全用平等的心。 如果不能够的话，那你要用一种很容易入定的境界来做你的所依。 如果不能够的话，那要用一种很容易入定的境界来做所依。 如果你习惯修阿那巴那，那就可以用阿那巴那。 习惯修阿波利摩，用阿波利。 如果你多多用修阿那巴那，你专注呼吸，自然就是能够定下来，变成稳定。 如果你有多修阿波利，那你专注呼吸，自然个心就定落嚟。 如果你有多多修净土法门，观想净土，那你的心自然变成稳定， 你多多修， 你有多多修习惯， 多多修净土法门，那你观想净土的心就自然变成稳定，因为你多多修， 所以一定要了解我们众生什么本性都没有， 所以一定要了解你众生什么本性都没有， 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的习惯， 所以依照你的习惯修，你能够专注现在任何的境界，因为你有一千多度修，那用这个境界来让你的心稳定，再继续修。 所以依照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心可以安住在那个境界，因为我们有多多修。 众生就是本来没有什么固定的， 众生本来就没有固定， 我们众生就是我们的习惯， 我们众生就是我们的习惯， 佛没有习惯心，所以他是超越我们众生的境界， 佛没有习惯心，所以超越我们众生境界， 不过我们还是靠我们的习惯， 不过我们仍然是靠我们的习惯， 所以要多多培养好的习惯，就是跟修行有关系的习惯。 所以多多培养好嘅习惯，就同修行有关系嘅习惯。 远离在我们的不好的习惯。 远离下我哋唔好嘅习惯。 如果法门有成就，那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演法门有成就，就因为呢个道理。 什么是适合的法门？ 乜嘢系适合嘅法门？ 让我们远离我们的不好的习惯， 让我哋远离唔好嘅习惯， 让我们的好的习惯变成自然。 令我哋好嘅习惯变成自然。 定就是好的习惯， 定就系好嘅习惯。 所以要多多培养它。 所以多多培养佢。 真的修行人跟普通的人有什么不一样？ 真嘅修行人同普通嘅人有咩唔一样？ 真的修行人，他的静安是自然的，他不需要勉强，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努力。 真嘅修行人个轻安系自然嘅，佢唔需要勉强，唔需要任何努力。 因为他有多多修人因，所以你们有学过九种作业。 咁样多多修任运助意，咁大家学九种助意， 修 九结 行 心。 人，能够自然用，人言作语， 修行人可以自然用音运作。 所以他的心，开始乱，他当下能够处理。 所以佢嘅心开始乱，当下可以处理。 如果还人言作语的习惯不是很明显， 如果音运作嘅习惯唔系好明显。 所以他是用了，基金，基金作为， 所以用寂静作意， 在基金作为一定心很稳定， 喺寂静作意，心一定好稳定， 静安已经很明显， 平安已经好明显， 所以很容易调，人因作为， 所以好容易调音韵作意， 那你要怎样修？ 要慢慢修， 这是智慧， 呢个智慧。 没有定，那观不会明显。 冇定咁观就唔会明显。 依照阿毗达摩， 呢只阿毗达摩， 观有七种所依， 观有七种所依， 就是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禅定。 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禅定。 无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禅定。 无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禅定。 非相非非相，一定没有办法分辨无因很清楚，所以不适合修观。 非相非非相，已经冇办法分辨五蕴好清楚，所以唔适合修观。 不过依照《阿含经》里面，在没有得到定，还是可以修观。 不过依照《阿含经》，冇得到定，亦都可以修观。 苏西嘛，苏西嘛，经是这样讲的。那，所以重要是，大乘佛教有方便，你要从开端努力努力配合，那个观的作意跟知的作意。 所以从开端，大乘佛教方便要努力配合。观的作意和止的作意， 止的作意是靠无分别印象， 止的作意是靠无分别印象， 观的作意是靠有分别印象， 观的作意是靠有分别印象。 如果你的心有散乱有挑剔， 如果你的心有散乱掉举， 那你要用无分别印象， 你要无分别形象。 如果你的心开始昏沉， 如果你的心开始昏沉， 你要分别很清楚你的所缘， 你要分别好清楚你的所缘。 你一定要修有分别印象， 一定要修有分别形象。 这是观， 呢个系观。 不过用分别印象要用智慧。 哦，用分别影像，用智慧 了解智慧的境界， 了解智慧的境界。 为五蕴十二处十八界， 为五蕴十二处十八界。 二十二根， 二十二根 缘起， 缘起 四圣谛， 四圣谛。 在这个境界，在 观能够成就。 在这个境界观才会成就。 这是什么观？ 这个文艺观。 用如是作一观。 用如实作一观。 不过大圣也是可以用无分别。 我大乘都可以用无分别 来修观， 来修观， 了解无分别智慧为究竟智慧， 了解无分别智慧为究竟智慧， 是为所有的相为细论， 是为所有的相为细论， 这样也可以修， 这样也可以修。 阿含经阿毗达摩没有这个法门， 阿含经阿毗达摩没有这个法门， 只是大乘佛教有， 只不过大乘佛教先有。 净土法门也是靠这个智慧。 净土法门都是靠这个智慧。 真的净土也是靠无分别智慧。 真的净土都是靠无分别。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了解。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长老想请问，在莲溪寺。对摩衣所言做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能升起自信。之前的联系是可以的。这情况下，应尝试调高这个所言，还是先回到自己，然后再做这个所言，直至能升起自信才跳到下一个。 长老想请问，在练习的时候对某一所缘做了一段时间都生不到慈心，之前的练习是可以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应该暂时跳高这个所缘，跳过这个所缘，定是呢回到自己那里，然后呢再做这个所缘，直至到生起慈心，再去到下一步。 我还是不太了解这个问题。那个所缘，下个所缘就是自性观，是破坏现实的所缘，还是是什么所缘？还没有说明。 这个就没说明下一个所缘是破坏限制的所缘，还是什么所缘？ 我有说明，你习惯自心观观你自己，那你渐渐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入静安的境界？ 长老说明了，如果习惯对自己身体慈心，那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入兴安的过程。 不过要多多练习， 要 习惯这个。 要习惯这个， 这样才有效果， 这样才有效果。 那如果你习惯的话，那在什么方面下你开始先中对境界入静安？ 那你在什么方面准备境界入兴安？习惯了的话， 我有这样说明。 长老这样说明。 不过如果你是修别，你是修自心观，你要留在自心观，不要包从一个法门到别的法门，你要练习不断的修自心观，才能够成就这个修行。 如果你自心观没有一个法门，跑到另外一个法门，要连续不断修自心观，才可以成就。 你一直包从一个所缘到别的所缘，那就没有办法成就自心观。 你一直跑由一个所缘去到另外一个所缘，就冇办法成就自心观。 你的心会乱。 你的心会乱。 所以看你是修自心观，要留在自心观；你是修别的方面，还是可以用那个管理自己，你所有这样的清安，那再修别的方面无所谓。 你修持心观，你都可以在其他法门嗰度先观自己这个兴安。 不过如果你要修自心观，你要入自心定，你不会包到别的所缘，这个是不方便。 你修持心观、修持心定，你就不会跑到第二个法门。 如果你的心完全乱，你还是可以注意呼吸。 如果你的心完全乱，你都可以注意呼吸。 不过这个只是方便而已，你要继续留在执行馆，才能够成就执行馆。 呢个只不过系方便，你要继续留喺慈心观先可以成就慈心。 你要多多修，才能够成就执行定。 要多多修先可以成就慈心定。 能够成就执行定，因为你能够修一招次第，你了解这个次第。如果你不修一招次第，你没有办法成就。 能够成就慈心定，因为了解呢个次第。 所以佛教一招次第，他不没有乱讲。 所以佛系依照次第咁教，冇乱教。 那次第我有说明，你先用，众生的所缘就是基本的所缘，如果你没有把握这个所缘，很难修无缘所缘。 次第长就说明，先用众生嘅所缘。咁如果冇把握呢个所缘，好难修无缘嘅所缘，无量嘅所缘。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呢个道理。 你要修自性定，才能够像修无缘所缘。没有定，你修不下没有办法。 了解慈心定，先可以修无缘嘅所缘。无定就冇办法。 所以你入定，你需要先自己破坏现实，扩大所缘，然后先是一个人物，练习不断的用它来入定，了解这个人物，只是方便让你专注心在一个境界而已。如果这个人物不是重要，它只是你的方便而已。 咁要連續不斷咁專注一個人物，咁就有定。咁呢個只不過一個方便。 那这样你才能够成就自心定。 咁樣先可以成就慈心定。 你有定，那很方便修所有的法门。 有定就可以方便修所有法門。 不要忽视这个定的魔力。 我忽视呢个定嘅魔力， 其实是很重要。 其实好重要。 另外，因为修炼需要长时间才可升起自信，所以45分钟练习只可做到第一个或第二个不喜欢的所缘。对不喜欢的所缘自信，感觉还是很不稳定、淡淡的。向亲问长老，会建议继续这样做，在修炼以后自信能快些升起，便可多做不喜欢的所缘，还是应该减少每组所缘数目，以确保每次练习都能完成四组所缘。 咁另外咧，因未熟練，較長需較長時間先可以升起慈心。15分鐘咧，只可以做到第一個同第二個唔喜歡嘅所緣。咁對唔喜歡嘅所緣升起慈心，亦都係唔穩定同埋淡淡嘅感覺啦。咁想請問長老會建議繼續咁做啊，定係等熟練之後慈心能夠快啲升起啊？咁就可以多做唔喜歡嘅所緣啦。咁定係應該減少每組所緣嘅數目，以確保每次練習都能完成三組所緣。 那刚才我们有讲过，学修心就是学智慧。 頭先有説明，學修行就學智慧。 因为我们不够用智慧，所以我们的境界淡淡。 如果我哋唔夠用智慧，所以我哋嘅境界淡淡。 因为不用智慧，境界淡淡。 因为用智慧，所以境界淡。 用智慧，境界不会淡淡。 用智慧，境界就唔会淡。 智慧就是在分别有了解无分别，在无分别了解分别。我们有讲过上次。 智慧就系分别了解无分别，无分别了解分别。 不要机械的修复， 不要机械咁修。 那个自己亲爱的所缘、中心的所缘、你导演的所缘都有互相的关系。 自己亲爱的所缘、讨厌的所缘都有关系。 所以，你不能够跟机械的分开他们。 所以不能够机械咁分开佢哋。 那个导演的所缘跟亲爱的所缘要渐渐平等， 讨厌的所缘和亲爱的所缘要渐渐平等。 所以你不要想我要一定要完全一样，跟自己跟导演的所缘，自己跟亲爱的所缘，你要了解，你只是用这种方便而已。 不要以为要完全一样，让自己和亲爱的所缘和讨厌的所缘，这个只不过是方便。 所以一定要用智慧看那个讨厌的所缘， 一定用智慧看讨厌的所缘。 你的目的是看一切众生为亲爱的所缘，这是菩萨的境界。 目的是看一切众生为亲爱的所缘，这个菩萨的境界。 你要从你的目的的角度来看， 你要从你目的的角度来看。 所以那个导演的所缘其实是最重要的， 所以个讨厌的所缘是最重要。 不过你不是机械的延期不断的修导演的一个人物来了解亲爱的人物，你要了解他们的互相的关系，他们是代表你的轮回的心，你的轮回的倾向。 你不是连续不断去修一个讨厌的所缘来了解亲爱的人物，你要看他们的关系，他们代表你轮回的心。 因为你执着亲爱的所缘，所以你拒绝讨厌的所缘，一定要了解。 因为你执着亲爱的所缘，所以讨厌这个拒绝这个不喜欢的所缘， 所以心不平等，因为没有智慧，所以所缘淡淡的。 心不平等，因为没有智慧，所以所缘淡淡。 那些都是方便而已， 那些都只不过是方便。 你不能够完全得到你的目标，你能够看你的敌人好像你的母亲，你要放下分别心才能够这样做，不是因为分别心能够这样做。 他只不过是方便，你没办法看你的敌人好像你的母亲那样，那些都是因为你放下才可以做得到，不是因为你分别心。 所以那个三种众生是来让你了解你的分别心的麻烦。 所以三种众生是令你了解分别心的麻烦。 你当然你多多留在讨厌的人物，特别有你的敌人的人物，那你就让你的不好的感觉起来。 当然你留在你不喜欢的人物，不好的感觉就会起来。 那很难克服，如果你用这种机械的方法分别。 很难克服，如果你用这种机械的方法分别。 破坏限制不是来分别，是来放下分别。 破坏分别不是来分别，是来放下分别。 所以你不要太执着你的分别，不要太拘泥在你的敌人的境界，你要放下你的敌人的境界。 所以不要太执着你的分别，不要太距离你的敌人。 我已经有说明这个所缘不是重要， 已经有说明了所缘不是重要， 这是你的方便而已， 只不过是你的方便。 你不了解方便，你也没有办法了解修行。 了解方便就没有办法了解修行。 你的目标就是放下分别， 你的目标就是放下分别， 这样你才能够扩大所缘。如果你没有放下你的分别，你无法成就扩大所缘， 这样才可以扩大所缘。如果你没有办法放下你的分别，就没有办法扩大所缘。 因为你有放下你的执着关于你的分别、亲爱的人物， 很中心的任务跟导演的任务，你才能够了解一个任务跟多任务是用同样的心。 因为你要了解，你放下咗你嘅分别，关于亲爱嘅人物、讨厌嘅人物，咁所以你先可以了解一个众生系所有嘅众生。 这样在你的自信能够变成无量， 咁样你嘅慈心先可以变成无量。 因为你在有分别的境界，了解无分别的境界。 因为你有分别，更要了解无分别。 所以你一定要修你的敌人，在家国大所愿，让他们平等。 所以你修你嘅敌人，加扩大所愿，令佢哋 所 平等。 以你要多修国大所愿，你的敌人并不是已经不是真的敌人。 你要多修扩大所愿，咁你嘅敌人就唔系真嘅敌人。 在无量的境界里面，敌人已经不是敌人。 那无论点解，敌人已经唔系敌人。 在你的麻烦的分别里面，敌人是敌人。 喺麻烦嘅分别里面，敌人系敌人。 在无分别的境界，敌人在无量所愿里面，敌人不是真的敌人。 喺无量所愿入边，敌人唔系真嘅敌人。 在这个境界，敌人就是你的烦恼，不是别的事情。 喺呢个境界，敌人系你嘅烦恼，唔系其他事情。 为什么你需要自信观？ 应该你收持三观， 来处理你的嗔恨心。 你处理嗔恨心。 嗔恨心是众生最害众生的心。 嗔恨心系众生最害众生嘅嘢。 你要处理嗔恨心，才能够不害众生。 要处理嗔恨心，先可以不害众生。 你不害众生，才能够修悲心。 唔害众生，先可以修悲心。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呢个道理。 所以你的最大的敌人就是你的机械的心。 所以最大的敌人是你机械的心。 这个是敌人。 这个是敌人。 所以我讨厌他。 所以讨厌他。 这个是亲爱的，所以我执着他。 所以执着他。 这个不是亲爱的，也不是我的敌人，所以我不管他。 这个不是亲爱的，都不是敌人，所以不理。 这是我们众生的烦恼。 这个是众生的烦恼。 我们众生的烦恼是靠手。 啊，众生的烦恼是靠手。 依照我们的手，我们就注意。 依照我们的手，我们就注意。 一定要注意这个道理。 一定注意这个道理。 你注意所愿，已经你在你的注意已经有喜欢不喜欢的倾向。 你注意所愿，比较喜欢不喜欢的倾向。 这个倾向是很深， 倾向好深。 它藏在你的阿拉耶， 藏在你的阿拉耶。 你注意所愿，那表示你的阿拉耶的种子。 你注意所愿的阿拉耶的种子。 你那些种子，你能够怎么教他们去融？怎么教他们不明显？ 佢种子点样令佢不明显？ 因为你了解无分别影响， 因为了解无分别影响， 无分别影响，你注意方便了解在无量的所愿， 无分别影响最方便了解就是无量的所愿， 净土也是无量的所愿， 净土都是无量的所愿， 是无量心也是无量的所愿， 所以无量心都是无量的所愿， 在无量的所愿，我们的敌人的情况、亲爱的情况都。好像假的，不是真的。 喺无量嘅分别，我哋敌人或者亲爱嘅影像都系假嘅，唔系真。 在我们的分别心是很真的。 我哋嘅分别心系好真。 所以它是很麻烦。 所以很麻烦。 你现在多多注意，多多注意，敌人为敌人，你就是没有智慧，就是机械的主。 你而家多多注意的话，敌人为敌人，就系冇智慧咁啊，机械嘅心。 哎呀，阿弥陀佛！所以佛教你无量境界。 所以佛教你无量境界。 不管是净土还是无量心，都是合智慧的境界。 你系智慧或者是无量心，都系合智慧嘅境界。 合 喝智慧的境界就是喝无分别心。 合智慧境界就是合这个无分别心。 无分别心就是佛陀的心。 无分别心就是佛陀的心。 我们的心就是靠不可离的分别。 我们的心就是靠不合理的分别。 什么是不合理的分别？ 什么是不合理的分别？ 亲爱的所缘，我执着。道缘的所缘，我道缘。 我执着，讨厌的所缘，我讨厌。 没有亲爱的所缘，没有道缘的所缘，那我就无聊。 我亲爱的生活就无 聊。所以，所缘淡淡的， 所以所缘淡淡。 那如果你用真知真言，那所缘不会有淡淡的，所有的所缘变成很清楚的。 要用正念正知，所有的所缘就变成很清楚，就不会淡淡。 现在你的正念正知的所缘就是无分别心。 现在正念正知的所缘就是无分别心。 如果你用这个智慧，那可以修比较快。大乘佛教的经典就是这样解释。 用这个智慧可以修比较快，大乘佛教的经典就是这样解释。 用无分别智慧就是方便来修快一点，了解快一点什么是真的解脱。 用无分别智慧就是可以快一点去了解什么是真的智慧，无分解脱。 分别心就是麻烦。 分别心就是麻烦。 因为在分别心已经有我们的亲爱的敌人的不喜欢不喜欢嫉妒的种子。 因为分别心已经有亲爱的敌人，你喜欢不喜欢妒忌的人。 你是修来挑那些种子肉，不是来让他们强。 收了条嗰啲种子药，唔系用嚟强。 因为他们变成肉，所以你就不会以为你的清香、亲爱的、导演的是真的。 因为变成药，咁你就唔会以为亲爱或者讨厌系真的。 所以自在。 所以自在。 智慧就是自在。 智慧就自在。 没有智慧就是心息。放弃了。 哦，冇执着个心就系薄， 就是烦恼， 唔使烦恼。 自在就是没有烦恼。 自在就冇烦恼。 我们不自在，所以我们还有烦恼。 我哋唔自在，所以仲有烦恼。 那些烦恼怎么表示？ 嗰啲烦恼点样表示？ 我们像这个亲爱的所缘，就是我的真的我。导演的所缘，这是我的真的我。 亲爱的所缘是我，讨厌的所缘是真的我。 我不管的所缘也是我的真的我。 你的所缘都真正是我。 所以我们模糊关于无我。 所以我们模糊关于无我。 因为模糊关于无我，模糊关于佛法。 因为模糊关于无我，所以模糊关于佛法。 因为模糊关于佛法，所以我们继续受苦。 因为模糊关于佛法，所以我们继续受苦。 了解佛法就是减少我们的受苦的负担。 了解佛法就是减少受苦的负担。 佛教的修行没有别的目标。 佛法修行没有其他目标。 重要是减少我们的受苦的负担。 重要是减少受苦的负担。 佛教我们心的苦是我们的无明。 佛教的心的苦是我们的无明。 表示直接表示我们的无明。 直接表示我们的无明。 如果我们了解心，那就无明变成明。 要了解心，无明就变成明。 真的智慧就是明， 真的智慧就是明。 在这个明里面，所有的所有不会淡淡的，只有很明显的所有。 在明里面，所有的所有不会淡淡，只有明显。 在明显的境界，才能够修止观。 明显的境界才可以修止观。 修止观才能够解脱。 修止观才可以解脱。 没有别的方法。 没其他方法。 我一直是这样讲。 佛也都一直这样讲。 用不同样的方法。 用不同样的方法。 阿弥陀佛。 阿弥陀 佛。OK， 吃饭了。我看你先。 都准备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一点还是12点半？哪一个？ 4:45。 4:45，中档。 哦，大家听到。